期太长，我可否能多经历温柔的故乡？是全部都花光，空投的蓝，不让我爬醒来时忍不住慌张。我觉得你也没 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迟迟未知之，在乎不在乎，催人和气者，空劳父子也。迟迟未不知，在在不在乎，催人和气者，寒山者子也。不知未知之，不在乎在乎，催人和气者，其人是也。很久以前，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。很久以前，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。现在看看我们的青年，他们在讲什么？最后你要想想，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？ 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步去，

也成为压力了，不知不觉我们也开始懂事了。